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的，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逼稿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儿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我是雅娟。 我是徐德亮。 对，德亮呀，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来追忆一下您曾经年轻的时候。 我的北大的时光。 对，您现在也不老。 我现在挺老的了。 哦，怎么讲？ 我真的挺老的了。 有些人认为你比王文林先生还显老。 哎呦，人都说这老哥俩说多好啊。 好家伙，这差着辈儿的 啊。你看那个，我们都算是70后哈、啊。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以这个骂80后为职业。你看这帮80后的小孩啊，他们什么不懂奉献，没有爱心，没有集体观念，以自我为中心。但是现在90后都已经占领舞台了。 现在的80后还有90后，他们都是新兴人类。 所以90后占领舞台之后呢，我们觉得我们连骂80后的这个兴致都没有了。但是让我们很高兴的是，80后已经开始骂90后了。这帮小孩没有爱心，不懂奉献，反正全是骂我们那套词儿。 不管怎么样，70后现在已经是30而立，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可能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都有一定的小小成就。所以接下来就要看80、90后他们挑大梁了。 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当你开始回忆的时候，突然会觉得自己有点老了。然后也开始怀旧。 没错，你看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特清楚，我们那个宿舍挨着北大的小南门，现在北大小南门都没有了。完了每天晚上熄灯之后呢，我们就偷偷的下楼，完了翻墙，翻那个小南门的墙出去吃羊肉串。完了吃完等回来绕南门再回来，12点多再回来睡觉。当时有一个山东的同学是圣人老家的人啊，所以他四书五经倒背如流。 是吗？ 我们中文系嘛。然后他倒背着手看着我们在这个 摇头晃脑的，还得、 哎、在这个灯光下呀。然后一个个猴一样的爬那小南门翻出去。完了他轻蔑的不得了，然后从那个牙缝里挤出一句，好歹也是读过孟子的人，然后背负着双手走绕南门出来。但是等他来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已经吃完了，他去就是结账去的。 啊，但是以后呢，他就跟我们一块爬这个小南门。 嗯， 完了，我们每次说那个孟子，他就说孙子。 好，孟子、孙子，我们呢这也是引用了一下哈。 啊，对 对, 对， 这也是等于大学时代那个生活当中学生朋友之间的一种友情的体现。 对，我们现在啊，关系还特别好。 嗯， 关系非常好。 对，所以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每一个人生活阅历当中最为纯净、最为开心、最无拘无束、自由的日子。 对，而且是你的整个思维开阔，你吸收，让你的人格完善，那是那么一个时间段。 对，提升自己，也上一个档次哈。 什么叫上档次？你是哪上大学？ 行，我们要言归正传，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就是下。 太阳，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像一把银锁，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啦啦来来啦啦来啦啦来来来来啦来啦来来来啦啦来来来。 嗯，这歌还真不错。 听出来唱的是什么来了吗？ 啊，听出来了。 是什么？ 金锁和银锁。 金锁和银锁 啊，不是你刚唱的吗？ 我唱什么了？ 太阳是一把金锁，月亮是一把银锁，交给你一把，也交给我一把。你来那金的，我来那银的，你也不吃亏，我也挺快活，我也别太乐，你也别哆嗦。 你这捣鼓什么呢？这块 就两把锁，我要来一把，怕你不高兴。 谁跟你分锁呢？ 哎呀，不是分锁呀， 我唱的是金锁和银锁。 哦，没听清 歌词呢。 嗯， 是把太阳和月亮，就是日月，比成是织布的梭子。 哦， 交给你一把，交给我一把。 嗯， 看谁能编织出美好的生活。 哦，织布的梭。 哎， 锁就不给了。 谁跟您分锁了？ 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过去的一句话。 什么话？ 叫日月如穿梭。 对， 嗯， 日月如穿梭，光阴快似箭的， 形容时间过得快。 您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 哎呀，太快了。 您今年有50岁没有？ 还50呢，都快60了。 哎呦，您都60了 啊！ 你看看，一晃就这么大了。 哎。什么叫一晃 啊？哎，你别着急。 啊， 这一晃也是形容时间呢。 是啊， 你人刚生出来都不大吧？ 啊，就是 一说一晃啊，10岁了。 对对，是这么形容， 是不是？ 嗯， 一晃20了，这一晃50了，像您这岁数，晃晃晃晃晃， 怎么样？ 就晃没了。 这一辈子都晃晃了，好吗？ 这个晃， 嗯， 跟那个剑。同样是形容时间的词儿。 哦，形容光阴日月。 哎， 嗯， 我们算一笔账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哪笔账啊？ 啊，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做贡献的时间可不算太长啊。 是吗？ 你拿一个人 啊， 活75岁怎么样？ 人生70古来稀，不错了， 不错了吧？ 嗯， 75岁， 嗯， 每天睡觉8小时。生命的1/3，3/8/24全睡觉呢。 哦，这一辈子光睡觉都占25年。 对，睡去25年， 这就还剩50年了。 50年了， 嗯， 50年，学龄前是7年呢。 哦，还剩43年 啊。小学是6年，中学6年，大学4年， 再刨16年，剩27年了。 27年哪能全是工作和学习的事儿啊？ 还干什么呀？ 这27年 啊。 27年你不搞对象吗？嗯， 对了，婚姻大事嘛， 对不对？ 嗯， 谈恋爱遛马路， 嗯， 做饭炒菜干家务， 嗯， 打瓶酱油买瓶醋， 嗯， 有了孩子还得洗尿布啊。 这都是男同志的光荣任务。 这又得10来年吧。 对了，那这就还剩17年了。 还剩17年了。啊，没事是打打球， 嗯， 下下棋， 嗯， 打打扑克牌， 嗯， 这又得7-8年吧？ 那可不，这都还剩10年了， 还剩10年了， 啊， 10年的时间， 嗯， 躺在炕上想睡觉， 哦， 伸手拿出一张报， 要学习了， 不是， 嗯， 看看哪场的卖球票， 哦，还是为了玩， 哎，又看电影又看球， 嗯， 一天至少2钟头， 又浪费7-8年， 还剩几年？ 还剩2年了， 还剩2年了， 啊， 想起来了， 哦， 上了班得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 嗯， 好容易加了一回班， 真不错， 临走偷人一车砖。 剩两年了还捅这娄子。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两年半， 您说这时间还怎么算呢？ 这别算了啊，这一辈子还干人半年呢。你说这玩意儿真是 算来算去把时间给算没了， 这笔账真得好好算。 当然我们有一点夸张，但是时间很紧迫， 还真是这么快， 大家都应该珍惜时间。 哎，就是嘛， 我们有一些年轻的伙伴不懂得珍惜时间。 还有这事儿呢？ 我们单位就有一人啊。 谁呀？ 我们单位有一个小王。 哦， 哎呀，一天到晚老嫌这时间过得慢。 你瞧，愣有这种人， 上了班以后迷迷糊糊的，东瞅瞅西看看。 哦， 刚上半个钟头就问人家。 问什么呀？ 怎么还不下班啊？您说像这样胸无大志混时间，他生活还有意义吗？ 再没理想活着就没劲了。 就是啊，所以我希望您这样的老同志啊，看到我们这些伙伴们，您应该多给我们讲讲爱惜时间珍惜青春的道理。 哎，太有这必要了， 对不对？您首先您有方便条件。 什么条件 呢？您老话您就比我们懂得多。 哎，倒是知道一些， 是不是？你像过去有一句话 怎么说的？ 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知道 啊， 这是说黄金有价，光阴无价， 花多少钱买不来， 没价 啊。还有一句话讲有价的， 有价的 大诗人苏轼， 苏东坡， 在他春夜诗中有一句成语， 怎么写的呀？ 一刻千金， 形容一刻钟就一千两金子， 一刻钟一千两金子， 你瞧瞧， 一钟头多少钱？ 哎呀，那就合四千两了， 卖你俩钟头的。 那我哪买得起啊？ 您有钱啊？您 我有钱，我也没金子呀。 哎呀，你我上你们家看过，哎呦，屋里都 那不是金子， 那是什么？ 那是蚊子。你瞧你这头轰劲儿的，你看 这个意思也是讲花钱买不来时间， 光阴无价， 就是嘛。 还真是怎么样？ 千字文上还有一句话， 哎，怎么写的？ 尺璧非宝，寸阴是镜啊。 对 啊， 说是一尺之长的碧玉不算宝贝，一寸光阴可得去争。 您看您这些老话，我们青年人知道的不多呀。您一讲，我们一看，哦，还有这么多话形容时间呢，我们就去琢磨，我们的心里什么劲头啊？ 那当然有帮助了。 您但是您得老讲。 哎，对对对， 回家别一抱孩子老教这个，叨叨叨叨叨叨，嘿，教这干什么去？将来 我没老教这个，没有。 您要是想讲时间，我可以给您提供素材。 哦，什么素材呀？ 各行各业对时间有形象的认识。 嗯，好，你给介绍介绍。 你拿这个打仗来说吧。 啊，打仗， 军事家讲过。 哦，他们对这时间怎么说呢？ 时间就是胜利。 对了，打仗就讲这时间， 对不对？ 就是 两军对峙，同攻一个山头，谁早上去一分钟，谁就得到胜利， 这山头就算归谁了。 时间就是胜利嘛。 那这个医学家怎么说呀？ 医学家讲啊，医学家讲时间就是生命。 对，他治病救人嘛。 您上岁数了，身体不好 啊， 到医院来奄奄一息了。 哎呦， 赶紧给您动手术。躺在那儿，刀子从这刺 儿。哎呦，还是大手术。 开开了一看，哎呀， 那得快动啊，这手术。 挺麻烦，先练一会儿，我吃根冰棍儿去。 哎，等，别，你吃完冰棍儿了，我这儿都招苍蝇了。 招苍蝇小事啊，耽误一分钟，您生命就完了。 对了，时间就是生命， 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教育家怎么说呀？ 教育家讲时间就是知识。 工人呢？ 对于工人来讲，时间就是财富。 农民呢？ 对农民来说，时间就是粮食。 对，哎，要是对我呢？ 对您来说，时间就是月份牌。他 这跟月份牌有什么关系啊？ 你想，您都这岁数了，没几天丝头了吧？当然了，时间给我们大家伙，给您给我都是很平均的， 非常公平的。 有人想多得一点时间， 那哪儿弄去啊？ 怎么办呢？得去挤。 对了，雷锋讲得好，得有钉子精神。 哎，鲁迅老先生也讲过呀。 讲什么呢？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对，看起来五分钟十分钟都得要珍惜。 有人看不起五分钟十分钟。 谁呀？ 我们那小王。 我叫他呀。 你说给你五分钟时间， 他能干什么呀？ 他冲你乐。五分钟能干什么呀？ 你能干什么呀？ 五分钟能抽根烟。 哎，就知道抽烟。 人太少了。 给你十分钟。 十分钟抽两根。 这要给你一钟头呢， 抽一盒。 对，时间越多越费烟。 你这富裕的给我这个，我不要。 不是，说是让你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学习。 您说什么？ 学习学习。 我还学习呢，我认识字吗？我 你这 不是我基础不好，我基础不好。 就这么自暴自弃了。 您说像这样，他胸无大志又没有理想，他就没想到他这么混哪混哪，时间就从他抽烟这个功夫，一分钟一秒钟从他的身边溜走了。 看起来一分钟也不应该浪费， 都得珍惜啊。 就是 人家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是珍惜平常的五分钟时间十分钟的时间，人家自学了数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成为了知识渊博的教育家。 革命的老人嘛， 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身兼数职， 多忙啊， 人家每天抽出20分钟30分钟的零星时间，带着纸笔记呀写呀，人写成了16万字的著作。 看起来浪费自己的时间就等于慢性自杀。 对呀，这些道理您好好给我们伙伴讲一讲，我们大家得多感谢您呢。 这倒是 啊， 不过要遇见小王那样的也不好办。 您别丧失希望。 哦，是啊， 您得点燃他心中青春的火焰。 还点燃呢，我一划火他又抽颗烟，你怎么着吗？ 是啊，你得针对我们青年人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你跟他交朋友啊。 哦， 跟他谈谈心呢、给他唱唱歌啊。 哎，青年人爱听歌。 就是那歌声就像春天的风一样。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 哎，这不行。 哎，那给他唱歌 是不是？唱这个不行。 哎呀 你得唱的啊，还像谈心说话似的，对不对？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你 这也不， 这不是谈心呢。 你青年人嘛，你让他高兴应该怎么办呢？ 我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鸭，买了一对螃蟹，买了一对。 你等会儿。 怎么了？ 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这鸡鸭鱼肉还不高兴？ 什么呀？他是年轻人。您得给他唱青春的歌声。 哦，告诉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少壮须努力。 对了， 哦， 你比方可以给他唱这样的歌。 什么歌啊？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花一样的青春。 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 在哪儿啊？ 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心上。你这是人家唱着歌呢，你乐什么呀？ 你碰我痒痒劲儿了。你 我跟你讲啊，毛主席说青年人就好像是早晨8、9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郭沫若同志讲过，人世间没有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了，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失啊。 年轻人应该珍惜青春。 你每天你挤一个钟头的时间，你公共自己的专业知识， 增长才干，你会成为祖国建设的人才。 哎，你挤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每天写上1篇100字短文， 循序渐进，你会练出秀丽的文笔。 你每天挤10分钟的时间，你读1首唐诗， 一年就熟读300首。 你挤出5分钟的时间，背1个外语单词。 哎，2年绘画没问题。 没问题了。见着外宾多有礼貌啊。How are you? Good morning。 猫腻怎么也出来了？这 要不好好学，净搞猫腻。 所以我现在我想啊，我想给我们青年伙伴写一首诗，焕发他们心中的力量。 咱们一块写啊。 你也会写 啊？我也想写。 我说上句， 我给你接下句， 咱们试试 啊。来来， 即兴的啊。 哎，对对对， 看谁说的快啊。 嗯。 啊，光阴多么宝贵 啊，时间一晃就没。 要让生命放出光辉， 闪着点亮多美。 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他这么说合辙押韵呢、好听啊。 那咱们再来啊。要和时间赛跑， 不论谁都得挨个排队。 为着理想我们谈何辛苦， 吊儿郎当自找受罪。 前进， 快追！ 前进， 迈腿！ 怎么迈腿也出来了？ 这不迈腿怎么前进呢？ 我们迈开步子，大踏步的前进。我们过几十年以后，看看我们的祖国， 另一番景象了。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美丽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山山水水处处那放光辉， 多美呀、啊、 我们那个时候就为我们自己做过的贡献而感到骄傲自豪，而心地得到安慰啊！ 回首往事问心无愧， 哎、嗯、那时候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嗯、因为高兴我们80年代我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我为教育下一代尽了力量也感到自豪啊。 你也自豪啊？可是您要是对我们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啊，那可就不对了。 哦， 那个时候我们首先就没有自豪感了。 对了， 对不对、嗯、青年时代没做什么事情、嗯、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你到那时候那个小王 嗯， 抽着烟头就得找您了。 他找我干嘛呀？ 找您唱歌来。 哦，也唱刚才那歌。 他唱这歌可不是这词儿了。 什么词儿啊？ 您看他那模样。 嗯。 过了70年我们来相会，我们这帮年轻人全都60岁，眼也花耳也聋，满脸皱纹堆，一个个我们全都脱了呗。 越活越抽抽 啊！年轻的朋友们，虚度年华，这怨谁？不怨你，也不怨我。 怨谁呀、啊？ 都怨李文华这样的老一辈。 怨我。 开始了， 谁呀、啊？谁呀、啊？这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真是 的，没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惯，那脏的 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杆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儿。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了。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儿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我是雅娟。 嗯，我是徐德亮。 哎呀，到今天这个时候了，终于该揭晓为什么这个徐德亮把自己的这本新书处女作哈、 嗯、 定名叫新鲜猫屎。 确实我喜欢猫。 嗯， 我们家收养了7只流浪猫。 对，这件事儿也是我在今年春节的时候跟德亮做的一期特别节目当中、 嗯、 在进行访谈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徐德亮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男孩子。 其实不是爱心、嗯、就是你舍不得扔他们。 超喜欢。 本来我是捡回小猫来吧，完了洗干净了，打完疫苗什么的，在网上送出去再。 嗯， 然后这几只都是送不出去的，当时觉得太寒碜了。 嗯， 完我就只能自个儿留着吧。但是没想到越养越有感情，现在这七只猫出落的漂漂亮亮啊， 嗯， 一个一个比我好看， 嗯， 而且极其高贵。就我现在就我们家60平米， 嗯， 我现在是租在这个七只猫房东的这个屋子里，我那沙发2.7米， 嗯， 然后一只挨一只，一只挨一只，然后我搬小板凳坐旁边看， 排列有序， 我坐搬小板凳坐旁边看电视， 嗯， 我腰疼了，我跟他们商量，我说你们能不能躲开躲开，让我坐会儿，然后一个个抬起头来看我一眼，叫一声。不搭理我， 对，意思就是不行。 对， 其实真的是熊大亮在说相声啊，搞创作、写字、画画等等这些工作之余， 嗯， 更有时间去照顾这些猫猫，就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真是想哈，借助咱们电台这平台宣传一下，就是现在咱们流浪猫啊太多，就他们那些个主人吧，咱们不说，咱们没有那种道德判断哈，甭管出于什么目的养了他们，又抛弃了他们。于是您看，现在北京小区的地下室的转角处，拆迁的那个断壁颓垣里，在花园的那个灌木丛里，自行车棚子里，垃圾堆上，有无数的那种小猫，很脏，尤其是母猫。你想，猫三狗四，就是它经常会怀孕，母猫3个月就会分娩，分娩之后又会闹春怀孕，它要大着肚子上墙，完了去逮耗子、逮小鸟，然后它再到一个很脏的地方把小猫生下来。而且小猫生下来呢，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捡过一窝出生的小猫，后来就都死了。为什么呢？就是它隔2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 哦， 而且必须就是时常的给它们舔那个小猫的那个肛门，刺激它排便，否则小猫肯定活不了。你想，一个猫妈妈3个月的时间大着肚子上墙下墙，完了再用好几个，最起码1-2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小猫再哺育大，是多难的事儿。所以真是咱们大家尽量不要抛弃咱们的宠物猫狗， 对，嗯，不要让他们独自流浪在外， 真是这样。 对，我觉得真是哈，爱动物的人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嗯，有一次我跟那个孟凡贵先生的夫人，嗯，我们两个人在后台碰见聊天，他说哎呦，那个老孟出去那个上农村演出，一般我都不跟着，为什么呢？就是受不了，尤其晚上回来，你车灯一照，就农村的那种垃圾堆上了，爬的全是那种小猫，就跟耗子似的，在垃圾堆上找食儿。当时我们俩人眼圈立刻就红了。完了，孟先生说：“你跟说这干嘛？这还上台呢？赶紧，先调整情绪。 嗯”对，其实我觉得虽然是这个生活当中所见， 嗯， 但我们在这真的是有必要提醒大家，因为爱动物也是一份责任。 对， 如果选择了它，就一定要好好对待它， 不离不弃。 嗯，不离不弃。 要不然您就千万别养，真是。 对，没错，其实动物也是我们的朋友嘛，哈。 对， 包括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也有拿动物来当主角的，太多了， 太多了，太多了。 嗯，我们推荐两个播给大家听。嗯， 好，李金斗老师的《老鼠夜话》。 陈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学问最大的人， 谈不上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您这是客气。 不是， 陈老， 嗯， 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哎呦，您瞧这份酸， 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骨立，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住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虽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嗯嗯，此乃耗子也。 您这学问够大的， 就这学问呢，一个耗子也值得咱这么大惊小怪的。 哎，陈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耗子 哦，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如，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什么呀？ 地下侦探。 好吗？ 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哎，反正你要办点什么好坏事，绝对瞒不过这耗子。 哎，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让我给听见了。 哦，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 嗯， 哎呀，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哦，你能不能把这谈话的内容给我们介绍介绍？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介绍的不大方便。 哦， 还得请您给帮个忙。 我帮什么忙啊？ 由现在起， 嗯， 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哎，嗯，这不行。 怎么？ 这个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啊，好好好， 开始。 可以 开始。 哎，您瞧吧，我们俩是闹耗子了，你倒说话呀。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啊，对了，因为你这只耗子呀现在正打着光棍呢。 那我这老伴儿呢？ 让耗子家的给打死了。 嘿，你瞧我这倒霉劲儿。 所以我就叫你光的哥呀。 哎，好好， 开始啊。 哎，来来来。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发现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我是母耗子呀。那我丈夫呢？ 让猫给叼跑了。 啊，好，各位您听听啊，他这只耗子是光棍儿，我这只耗子是寡妇。 嗯 嗯，有戏呀。 对，早晚我们俩是凑一块儿去。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可不是我吗？ 哟，寡妹子 啊， 我真的想你呀。 哎，咱们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呀。 嗯，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就是啊，我一直想着你啊。 我也天天想你呀。 哦， 我非常想你。嗯，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 啊 都想不起来了。 哦，你把我忘了。 你怎么了，光棍大哥？咱们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这 对，我把这茬忘了。 哎，光棍大哥。 哎，寡妹子， 你在想我的时候， 嗯， 你就呼我。 嗯，我怎么呼你呀？ 我腰里有 BB 机。 哦，我这寡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 嗯，你那个什么号码啊？ 我这是851呼活的28。 哦，口服液加洗衣粉呢。 我告诉你，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对， 是不是啊？ 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提高多了。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哪点变了？ 你就拿咱们俩来说吧，咱小的时候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呀。 真是啊。 可是我那几个孩子现在什么包子呀饺子都吃腻了。 哦， 跟我说非要吃西餐。 这吃西餐 啊？ 他们要吃什么呀？ 吃那个名字叫三明鸡肯德基。 哎，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哎， 哎呦，这么说你开过洋荤了？ 不，还没吃过呢。 光棍大哥呀， 哎， 你不知道， 嗯， 顶可气的就是我那三丫头。 怎么了？ 那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啊， 嗯，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哦， 他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哎呦，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的？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我去， 怎么了？ 拿我开心是不是，光大哥？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嗯。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连上手都没挨过。 是啊，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猎鼠啊？ 那叫贞洁猎女。 那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这个， 哎，贞洁猎鼠。 我们三丫头这两天是跟我又哭又闹啊。 闹什么呀？ 哎呀，哭着让我非给他偷个护照， 干嘛呀？ 跑出国呀？ 干嘛去啊？ 上荷兰找他爸爸去。 哈哈，那哪儿找去啊？ 这孩子是倒霉催的呀。嗯，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一个洋耗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嗯，拉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哦，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可痛了，往脸上拽呀。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这再磨也好看不了啊。 就是啊，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啊， 坏了， 怎么了？ 小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 是啊， 哎呦，甭说白毛啊，连灰毛都退光了。这个 是啊，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应这些化妆品都是假货。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呢。 就是啊。 嗯， 哎， 嗯， 光棍大哥， 哎，你说 话又说回来了， 嗯， 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嗯，怎么见得呢？ 哎呦，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 嗯， 我感觉就不错。 这不错什么呀？ 哎呦，那天我吃了几片假耗子药， 嗯， 那没玩了，没救了， 可不是吗？ 结果你猜怎么着？ 嗯， 没事儿。 是啊， 没事儿啊。用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 嗯，怎么着？ 脆不筋儿的， 嗯， 甜不筋儿的， 嗯， 辣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哎呦，嘎嘣嘎嘣嘎嘣，那个好吃啊， 嗯， 就跟那小米锅巴似的。 是啊，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哎，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哦， 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 嗯， 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我全下来了。 哎呦，你那是犯大烟瘾了。 哎呀，这假耗子药可太好吃了，嘎嘣嘎嘣嘎嘣，好吃。 咋的，妹子？ 什么事儿，光棍 的？既然那么好吃 啊， 我能不能尝尝啊？ 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哎，这，哦，你怎么知道的？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哦，这母耗子感觉是我们家的呀。 嗯，他还不知道呢。 哎呦，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哎，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嗨，别提了。 怎么了？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哦，还害臊呢？ 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 啊， 竟下了小耗子了。 哦，一共你下了有多少啊？ 不多， 嗯， 一窝就下了19个。 嗯，那你下了几窝呀？ 总共才下了7窝。 嚯，那得有多少啊？ 反正有百十来个吧。 是啊， 我跟你这么说，这条胡同差不多那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哦，哎呦，那么些个呢，你认得清吗？ 有记号啊。 哎，有什么记号啊？ 每人穿一个背心，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呢，那都是。 不是啊。哎呀，我的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我得问问你， 哎，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我还计划生育呢， 当 今我都绝育了。 哦，你做了手术了？ 我口述了。 什么叫口述啊？ 哎，别提了，就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你猜怎么着？他决定不让他下小猫了。 哦， 他用10片避孕药，一把棒子面做了一个小窝头。 哦， 这是猫食。 嗯， 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是啊， 光的哥哥 啊， 叫您说，我这瘦小枯干的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我， 哎呀，真受不了啊！ 我还能生吗？ 生什么呀？ 现在我整个一内分泌紊乱了，这个 啊， 4-5天起不来炕。 你这招谁惹？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呀？ 真够缺德的。 他损不损呢？ 太损了。 谁说不是啊？ 那这猫主是谁呀？ 陈永泉呢？ 啊，我多能干过这缺德事啊。你， 我跟你这么说，光的哥哥， 哎呀， 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 啊， 这个孩子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那，你这话怎么讲呢？ 你就拿我们那小五来说吧。 嗯， 哎呦，这不是跟猫交上朋友了吗？ 啊，跟猫交朋友 啊？ 那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有特点呢。 什么特点呢？ 他能砍呢。 能砍 啊？砍也砍也的就是你那小五。 是啊， 给猫砍晕了。 哦， 昨天上午在我们窝里请猫吃饭。 这 把猫给弄家来了， 弄到家来了， 这不作死吗？ 小哥几个把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了， 说什么？ 哎，哎，哎，您好，阿猫，阿猫爷爷 啊，好，还真下本儿。 我代表这些啊无名鼠辈啊欢。啊，欢迎您来！啊，希望您以后要高，啊高，啊高高高， 嗯， 啊高抬贵口。 什么叫高抬贵口啊？ 您以后别，啊别吃小耗子了。这个， 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谁说不是啊？ 那这猫什么态度呢？ 喵！ 哦，这还是个懒猫。 这样做不好吧？ 嗯， 啊，要注意影响吗？啊，不要掌握原则啦！啊， 这猫的官气还不小， 就是， 看来啊，要白费事， 白费劲。小五有主意， 什么主意啊？ 他被弄了几个小蜜， 小蜜？什么叫小蜜呀？ 哎呦，光棍大哥， 嗯， 你怎么那么落后，连小蜜都不懂？ 不知道， 小蜜就是母耗子， 是你小五的女朋友。 哎呦，比女朋友还好。 哦，那是对象， 又没对象那么近。 那是什么呢？ 就是几个人在一块老搞猫腻。 这猫腻， 猫腻， 什么叫猫腻呀？ 哎呦，你非打光棍不可呀！你怎么连猫腻都不懂啊？ 不成，成我没腻过呀。 那这样吧，明天上午让小五给你送几个小蜜，你在一块腻腻。 不腻。 我告诉你，这个小蜜进了之后，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 嗯。 哎呦，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点烟，这个往他嘴里送菜，吃完了之后又跟他拥抱，还给他接吻，又给他按摩。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了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了蒜了，官气一点没有了，当时就改嘴了。 他怎么说的？ 哎， 少吃点好不好？ 猫鱼太咸了啊！ 啊，盐搁多了。 以后别这么着。 嗯， 我跟你这么说，五爷。 啊，五爷， 咱是好朋友。 哦， 铁哥们儿。 我、哦、铁哥们儿了。 绝对不吃小耗子。 哎， 该吃小耗子，我是你孙子。 嗨、哎，这叫什么辈儿啊？ 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要说可真有两下子呀。 就是啊， 这都哪儿学来的呀？ 这都是跟人学的。 跟人 啊，这就叫爱敬似敬，爱欲似欲啊！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全知道啊。 谁呀、啊？ 陈永泉呢？ 哎，还是我呀。 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西欢那 好，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也有认识。 哟、 啊， 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贺气吧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却不曾徘徊过，不曾留恋过， 然藏在未知的重逢里，在一个寂静寒凉的夜里，含着眼泪我默默离开你。千言和万语不曾说起，只有静待伤痛的痊愈。